喂，你知唔知政治係好鬼悶啊？我話俾你聽，政治係好悶，係好蝦人憎嘅。OK， 你唔好以為我好中意政治，我係唔中意嘅。OK， 放工翻去咧，我中意睇紀錄片。OK， 睇啲恐龍啊。看看天上的繁星啊 ，OK， 看看聖經啊，睇下 聖經得奧秘， 好正啊！雖然知得好少，但係咧，你中意嗰啲嗰家嘢嘅 ，OK， 啊，唔係中意政治。你叫我講，我係講唔掂，咁所以今日要揾兩個老友上嚟，揾阿Benson上嚟咧，時事評論員啦，就揾啦，同埋黃志偉啦，係五輪香港五輪功學院嘅講師 ，OK， 咁有你兩個喺度咧，我就覺得係好定噶啦，係可以。收嘴啦 ，OK，OK、okay? okay, 啊，喂，今晚講咩啊？健啊，台海就逆戰啦 ，OK， 咁啊，搞咗呢單嘢咧嚇，即係到底係應該十二月已經話，有人話十一月已經開始有呢個武漢肺炎，其實中共開頭都係用武漢肺炎嗰四個字嘅，而家改咗口咧，就日日喺度鬧人。OK， 哦，新冠新冠啊嘛， 係啊，新冠啊嘛，佢自己用嘅，無論佢自己侮辱自己啊 ，anyway。咁咧搞到依單嘢咧，就嗰個 story 大家都知噶啦。咁啊，台灣咧就喺今次抗疫咧、防疫抗疫方面咧，係可能係唔使可能，應該做得最好噶啦。最好噶啦 ，OK， 佢得四百幾個個案嘅確診嘅啦 ，OK， 佢比香港做得要好 ，OK，、嗯、而且台灣係有工業嘅能力，好、 嗯、 快口罩方面已經解決到。In an orderly manner， 仲有可以捐出去。咁與此同時咧，即係呢、這個即係、就是、蔡英文喺今年一月咧、mm-hmm. 就連任。係咁啊，即係、就是、中共梗係唔老禮啦。咁、mm-hmm. 你又抗疫做得咁好啊，更加唔老禮啦。而家正就快到五月二十日，佢就咧宣誓。連任、 嗯、 ，OK， 又更加唔老禮啦、嗯。 你知唔知道我更加唔老禮就係去唔到睇宣誓， 冇飛機啊嘛。 係啊， 去到都要隔離。 好唔老禮啊！ 你就睇唔到啦嚇，你去唔到咧。 我上網睇， 上網睇啦，係咪先？ 唔好用 Zoom 好。 咁咧，呢、這個解放軍咧動作頻繁 ，OK 係呢、這個派出遼寧號啊，即係呢個艦隊咧、嗯、就穿越。宮古海峽即係北台灣北面宮古海峽 ，OK， 就向南就繞繞 ，OK， 跟住又翻轉頭又咁樣繞一繞，咁、嗯、呢個解放軍嘅飛機亦都圍住台灣行，咁啊仲有咧，啱啱呢個時候美國嘅四艘航空母艦都有問題，嗯、其中喺呢個關島嘅羅斯福號、 嗯、 ，OK， 竟然有成九百幾人中咗招、嗯、，OK， 咁啊大陸咧嘅傳媒就大聲講啦。而家喺西太平洋， 嗯、 只有一艘航空母艦係行得 operational，、嗯、就係我哋嘅遼寧號啦。嗯、OK，anyway，、okay? 美國梗係有反應啦。咁美國咧即係派出咗佢哋先進嘅飛機、 嗯、 ，OK， 包括長程轟炸機嘅 B 1、 嗯、 就飛去東海，亦飛去南海。嗱、嗯，呢啲咧係可以攜帶核子武器嘅長程飛機嚟嘅、嗯，不過佢當然唔會攜帶核子武器啦。咁、 嗯、 啊，解放軍亦都唔示弱。OK，、嗯、大陸喺上個月竟然啊警告台灣講啲乜嘢咧？勿謂言之不預，即係嗱。千祈唔好話我唔一早話俾你聽，唔警告，唔警告過你台灣啊！唔好咁，唔好咁高調啊！咁啊，世衛亦都唔受台灣玩。嗱，呢啲即係大家咧都知道個 story 啊。咁啊，仲有喺尋日咧，解放軍咧嚇就整咗阿健嗰隻飛機嗱，突然之間就話咧，今年十一月，我哋咧。就喺珠海航空展度 show 依只出嚟啦，依、 哦、 只叫做轟二十，即係類個外形係似美國嘅 B 一，係最重要係隱形嘅、 嗯， 隱形嘅 ，OK， 宣稱咧性能可以飛到去邊度？ 印度 人咩？依、這個佢咁講啦， 因為我記得印度嘅外交部長講過咧，就係中國嘅隱形戰機咧，基本上佢哋印度嘅雷達都揾到喎， 係嘛？ 話大陸嘅隱形物料唔係好到位喎， 唔係提足話進步喎，佢咁講啦，佢十一月就會亮相 ，OK， 聲稱可以飛到去美國本土嘅。Anyway， 搞到咁嘅局，即係海峽兩岸搞到咁嘅局，咁而家即係係咪統一大計無限延期咧？阿 Benson， 嗱，當然今年最特別嘅地方就係由中共嘅即係武漢肺炎引發到一個唔單止一個地區性，甚至一個全球性嘅一個災難啦。咁我諗呢一個都冇人反對。咁我諗我經常用翻2003年呢一個沙士做一個比較啊嘛。咁2003年時候，基本上就係喺呢一個胡錦濤、温家寶嘅即係領導之下啦。咁基本上因為咁大疫情，雖然都係一個全球性影響，咁但係相對而言，當時嘅中共較為開放透明啊，冇隱瞞，由前期隱瞞疫情到後尾冇隱瞞疫情啊，甚至係讓依一個專家入去去處理依一個疫情等等。你比較喺而家2020年喺依一個習近平即係領導之下嘅中共。只係得三招啫，都係第一招咧就係隱瞞啦，第二招就係假消息啦，利用依一個網絡，第三樣嘢就係送一啲劣質嘅一啲即係醫療物資，作為一種即係要其他國家感謝佢或者感激佢嘅一個外交手段啦。咁當然就其實仲係第四招嘅，就係利用依一個即係香港模式啦，即係話利用依一個好似中共控制香港的一個模式，控制依一個世界衛生組織啦。譚德塞，我諗好多人都相信，其實基本上佢只是中共背後的一個扯線公仔。所以即係第一樣嘢就係，究竟呢四個範疇、呢四個嘅觀察，喺西方外交界裏邊係咪基本上已經係建立咗一個認知或者一個共識啦？第二樣嘢其實即係大家都最近都經常講啦，譬如話啱早陣子講到就係話向呢一個中共殺咗賠償，因為死咗咁多人或者經濟咁嚴重損失。但係大家都明白到其實第一從來係冇一啲即係以往一啲外交先例或者歷史先例，就係話因為一個國家犯咁大錯而主動係願意去賠償嘅。通常你話講賠償，第一樣嘢就一定大家讀。即係文憑試歷史科就係依一個德國戰敗賠償俾依一個即係戰勝國，或者二次大戰之後唔再用賠償啦，因為賠償本身咧其實可能反效果，可能用一啲譬如話佔領啊或者其他嘅方式咧去作為一個懲罰嘅。咁所以大家都會諗啦，其實而家西方外交界或者西方唔同嘅國家去面回應翻中國武漢疫情造成一個大麻煩嘅時候，或者一個大災難嘅時候，因為今日都係講台嘅關係啦，我就收翻就可能大家都關注即係究竟美國個反應啦。咁因為即係其實亦都適逢就係話年尾就會依一個即係美國總統選舉。咁大家都會留意到就係而家基本上作為候選人，你唔揼中國，基本上你就根本攞唔到票噶啦，因為實際上整個美國的原本是一個勢頭比較好的經濟，因為武漢疫情令到它的可能汽車業、農業都大打折扣，其實令到整個選舉的前景不明朗，特別是特朗普的支持度，或者甚至是會不會因為這樣特朗普真的需要去透過一些針對中國的手段或者方式來到希望他的支持度，或者希望他的即受歡迎率能夠有所由低位又上上去， 現在升了， 現在升了，令到個即情況可能有所改善。 好了，我想問黃志偉，喂，搞到這樣的款，是不是中共其實的對外政策嚴重混亂呢？ 如果你話要即係從對外政策講咧，就要睇翻究竟你係即係對呢一個疫情，以及對美國、對台灣，即係呢幾方面，甚至對歐盟，因為好如果你話即係整個對外政策嘅混亂咧，其實你見到咧，就如果你就咁樣話，以集中於係響即係中美關係，特別係究竟咧邊個散播病毒？咁如果我哋大家仲記得一月頭即係呢之後咧就。即係外交部的趙立堅發言人咧，就用個人名義就話是美軍播毒啊嘛，跟住你係引起了美國很大的反彈，咁跟住就輪到即係崔天凱呢一位駐美的大使咧，就講出嚟澄清啊嘛。咁而基本上咧，即係你見到咧，即係嗰個對外關係上邊咧，即係似乎係存在住咧， 即係兩種不同的聲音。一種聲音呢就是堅決呢即係否認中國有任何責任。而呢就即係而家一般輿論界啦，甚至係我哋自己圍內好多朋友呢都稱呼為係一種即係戰狼外交。咁另外一種呢就反為係叫做較為係叫做務實理性呢，即係實事求是呢，就盡量係希望以和為貴。真的做返即係傳統外交的做法，就是話即係說話不要講到咁盡，處於鬥而不破的那個處境。但是究竟即係哪條路線才是真的呢？咁樣咁其實我哋反為係覺得似乎裏面呢務實理性的路線呢同呢個戰狼外交呢其實係相生。咁特別係見到趙立堅神隱咗一排之後呢又再出嚟呢，咁究竟整個外交路線你是想打還是想談，還是說呢即又想學人玩高技巧的就談談打打打打談談，還是說你如果真的想用打打談談的話，似乎你的外交的拿捏那個功力呢好像很多時候呢是個功力低，因為突然之間你急轉彎呢那一刻令到我們大家都會很驚訝，就是你沒有一個順滑的關節位呢令到我們看到你有什麼特殊的機會是需要去打或者去談，反而變成是古怪。所以變成你湛興你問的問題說究竟是不是真的有即出現了大混亂呢，對我們來說就真的可能是真的大混亂，亦我們不排除我們不排除他們其實可能基本上是視乎最高領導人主旨的心意究竟是怎樣。因為我們都聽到有一些的海外消息甚至中國問題的分析的朋友的專家呢在這裡說即係趙立堅啊、華春瑩呢一啲屬於即係強硬派路線口吻嗰啲人咧，其實有皇上嘅手語。 係啦， 咁啊，即係有所謂手語咁啊講法。 講笑一件叫耿爽。 咁啊，咁究竟係咪真係有皇上手語咧？咁呢啲手語係只有佢哋自己圍內先知啊。咁但係如果真係咁嘅話，咁先前兩三個禮拜前嗰啲退休外交官搞嘅視像會議，即係大陸嘅外交官視像會議，即係好。都冇開名，只係純粹提翻一個正常外交應該要做嘅係啲乜。咁嗰度其實就意味住內裏邊其實係有張力嘅，係內裏邊有張力。而我哋過往對中國嘅對外關係咧，我哋就過往曾經有一段日子好天真地相信咧，專家學者係可以即係有更大嘅影響力。但係而家望翻轉頭，即係喺阿習嘅統治之下，全部都係定於一尊咧。咁就應該係習近平自己咧嘅左右搖擺，而造成咗個結局。咁呢個就係對外嘅。咁啊，但係對台灣咧就好認真講咧，我覺得始終有一個基本問題係佢習近平可能好想中國夢咧係能夠真係實現，而我都同意呢個講法咧，就係中國夢係富國強兵大一統。咁如果從大一統嘅角度，咁過往鄧小平定落嘅政策係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阿習喺舊年啦，如果喺舊年2019年新春講話裏面就已經踢爆咗，就係即係所謂和平統一，即係基本上就係一國兩制，就唔留任何迴旋嘅空間咧，俾大家咧，起碼台灣嗰方面一啲仲對大陸抱有一啲希望嘅，或者幻想嘅勢力咧，係可以喺裏邊再利用灰色地帶有大做文章。但係阿習係講死咗。咁而一國兩制喺香港我哋實驗，我哋呢個實驗區，我哋呢個示範啦。但係做得好唔好咧，兄弟，大家有眼睇啦，攞出嚟講啊，真係 曬兩眼曬。咁同埋 係咯，呢個就我嘅睇法咯。咁啊，喂 ，Fanson 繼續。 同埋我想深化翻阿 Paul Sir 一啲分析啦。譬如我講到混混亂嗱，好多時候我哋去理嗰位定義混混亂嘅時候，究竟我用一個正常政治體制過程裏面的一個認知去到理解是不是一個混亂，定係其實用一個如果用一個革命思維又不同喎。如果譬如話我同你已經是一個即係叫階級鬥爭，或者是一個差不多是一個權力鬥爭嗰個關係範疇裏邊咯，其實我越混亂咧，我就越夠膽用一些可能是更加激進啦， 或者甚至是在語言上面或者動作上面是富挑人性的一些、就是、形式，他就希望對方犯錯，然後他有藉口去進一步行動的。這個其實都要回到去由1921年到49年整個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脈絡裏面，其實、作為一個鬥爭模式、其實都是玩三樣東西嘛，即第一樣東西就是在語言上面是先是美化或者是理論化革命化我的行為呢是不可以受到質疑或挑戰的、第二樣東西就是說在行動的過程裏面最重要一樣東西就是說當然要達到一個即可能是革命或者到現在達到一個民族的目的，譬如說統一、或者甚至是即將一些即威脅中國的外敵清除。而我想第三件事就是說在那個過程裡面呢，其實都是能夠令到一些不同的聲音被壓低，或者甚至作為一個即無論是革命領導或者甚至是一個國家領導，可以將他那個即專注力或者甚至他那個即信任度提升的，即係更加能夠突顯到習近平作為一個國家黨一尊的一個形象， 即係嗰個合法性嘅問題。係 啦，係合法性 的 問題， 認受性合法性。 咁所以如果你話我從一個較為可能係一個相對可能理論，但係其實你都結合翻成個中共意識形態或者價值觀嗰個窗嚟講咧，其實我哋會覺得混亂其實可能會唔會對中共不利啊？可能會不利，但可能中共覺得就係話懷念都係咁咯。煮完三米就變熟飯了，不如就咁啦，就直頭整依一個臘味糯米飯算啦，咁繼續咁樣去落去。咁所以如果大家認識，你其實認識中共，你唔係由四九年開始，我成日覺得就係我自己以前讀本科嘅時候咧，其實嗰陣時跟嗰個老師係讀中國共產運動係由二一到四九，你冇二一到四九嘅認知啦，你就唔知道緊四九年之後點解咁多政治運動，又或者點解去到而家中共成個。即係好似鬼上身甩唔到咁樣啦，嗰種鬥爭，嗰種所謂革命，但其實就係一種清除異己嗰一種諗法。無論由習近平、林鄭月娥呢一啲人，點解大家好似流住同一種血或者同一種叫 DNA 咧？其實一定要翻到二一到四九年中共鬥爭歷史，揾到一啲可能有用嘅答案嘅。 嗱，頭先你所講嘅咧，我希望冇理解錯。咁其實中共搞嘅咧。第一樣叫做輿論戰， 哦呢個係啊。 第二叫做心理戰， 係。 第三咧叫做法律戰。所謂法律戰咧，就唔係我哋喺香港或者係西方國家用嗰種法律，而係一種比較廣義嘅睇法，合法，即係應該點講啊？去合理性啊，合理化。你頭先講嗰個係嗰個名詞叫做mandate。 認受性 啊，認受性嗰個問題，嗰個認受性嗰個問題，佢都係搞呢家嘢，不過咧佢係長期咁搞， 但係佢一樣嘢就係因為馬克思主義一開始就當資本主義嘅法律咧係階級統治嘅工具啊嘛，所以佢對法律嘅理解咧就覺得法律絕不神聖，法律只不過係反映咧統治階級嘅意志，咁所以我哋就解釋得到點解中國咧有四部憲法。而呢即特別 是當要例行極端共產主義的時候，就才有即前後三部憲法，到真的想呢安定下來全力搞即所謂現代化呢才有八二憲法，去到今時今日即大家不敢再打爛八二憲法，甚至是香港要釋法呢，內地的法律專家特別是法工委那班呢經常都說呢即基本法的制定過程呢是經過三上三落非常嚴肅，就不可以隨便去改，甚至他們在國內呢都寧願呢是用一種呢即條文修補的方式去處理八二憲法，就不敢抌爛。我想這件事去到現在習近平手上的時候，他其實都仍然都還多少有少少底線呢，是不可以完全拋棄八二憲法，回到去最極端的即是七五憲法裏面呢，就完全講明我是要赤裸裸專政，我是要執政到永遠。但是問題是，如果你真的看共產黨的初心呢，就不要看什麼1954年那份憲法草案，千萬不要，你看回1975年那份呢，就最正的了，因為基本上完全挖曬個肚皮俾你睇，我想點？ 當四人幫係當政嘅時候， 嗰條畫個風啊，畫個風 就當然老銀銀啦，係 啦係啦， 咁係一啲話1975年啊，哇， 1975-1976嗰份，嗰份係最極端嘅。 喂，周恩來都未瓜啊嗰陣時， 周恩來已經病危啦嘛，係即係係咯。 不過咁喎， 即係冇嘢係即係孤立嘅。 係 頭先我問你咧，就話係咪中共外即係外交咧係出現混亂？依種混亂係似文革嘅嗰種混亂啊 ？OK， 未去到火燒領事館，如果再混亂啲嘅就係、是、打埋代辦添啊！ 但係嘅佢而家咧誒繼續講埋咧，但係你睇下香港發生咩事咧？就係、是、咧。李柱明嚇，呢、啊、啲都係即係都老眼噶，八一歲 啦， 李柱明啦，呢、這個肥佬禮仲有第三件 啦，吳凱兒啦， 吳凱兒啦， 係啊，呢啲文人書生， 呢啲文人書生就被視為大中華派，喂，即係吊頸唞下氣啊，我咳咳先 ，OK， 飲啖水，飲啖水， 大家都 係，係啦。咁當然頭先你講到關於就係即係突然間由中共外交去到睇翻咁而家香港，特別依兩個禮拜，你會見到突然間因為 搞到越癲， 係啦，即係嗰一種即係嗰種低氣壓咧，係低處未算低。咁就當然即係有人都會覺得一樣嘢就係、是、喂，其實由五月去到而家，即係譬如話啱依兩個禮拜，大家都關心立法會本身嗰個內務。委員會嗰個主席嗰個選舉，咁然之後依個禮拜開始玩就係話大家揾相關法律顧問去講翻究竟點樣去處理啦。咁當然其實一陣間都可能有機會講就係講到就係話23條立法啊，咁會唔會即係由較早之前就係話喂會唔會係今個會期之內你整咗23條出嚟搞掂咗佢啦？定係而家我改咗口啦，就係話即係係啦，就係話誒過咗依個立法會選舉，遲啲遲少少都唔遲，但起碼係喺林鄭月娥任內去到會處理23條立法等等。 嗯，啊，所以咧誒，即係空穴唔係空穴來風啊嚇、 嗯， 任何嘢咧都係環環相扣嘅。 係 啊， 係環環相扣。 環環相扣咁，你問我咧，依、這個武漢肺炎係咪出於偶然？ 嗯、 我話俾你聽咧，誒佢。呢件事可能是偶然，但係咧呢種咁嘅，我認為啦嚇，佢、故意泄露嘅機會係好細嘅，但係呢種咁嘅意外嘅發生係必然。 同意。 啊，即係你冇咁大個頭咧，就唔好講，即係大咁大。 但係佢貪心啊嘛，因為如果而家用而家啲資料睇翻。你在 P4 實驗室，你原本應該是中法合作咧。當你起好咗之後，就踢法國佬走，嗰、 嗯、 種過橋抽板就躍然紙上。 係， 同埋第二樣嘢，如果你訴諸於即係中國科學院自己2-3年前出嘅關於中國核電廠自己嘅管理報告裏邊咧，即係當為一個推論咧，你又見到中國科學院自己都踢爆，就係、是、其實裏邊嘅誒核電站嗰啲管理咧，成日犯上好多低級錯誤。 係啦。 即係呢一低級錯誤咧，係好多時候即係大家都唔注重咧嗰個工作守則嘅要求咧，唔嚴格執行而造成咗嘅，即係可以釀成大災難嘅錯誤。 嗯。 咁但係真係好彩係吉人天相。咁但係呢一種心存僥倖咧，幸運之神眷顧得你幾多次先？ 有得意喎！記唔記得幾年前咧？其實天津即係其實 大爆炸， 大爆炸 呢個五年前啦。 咁但係你發現一樣嘢就係話，其實你見到而家中共對於所謂天災人禍咧，佢更加強調一樣嘢就係話，黨係有能力去處理，黨有能力啊，去到平息成個局面，甚至喺個過程裏邊咧，係不斷透過啲小故事啊，或啲救護人員點偉大啊，或者甚至啲人點犧牲自己嚟到去其他人啦，嚟到美化翻成件事。咁我就其實都會好相信就係話，其實。點解有網民就係話而家中共喜事又當喜事，喪事又變喜事，總之乜都可以變喜事咧？就係、是、嗰一種即係中共嘅宣傳戰，玩上禍玩上腦之後，令到中共更加冇一個誘因或者能力去到從中去到檢討自己做錯咩嘢。咁唔緊，好簡單啊嘛！咁大鑊咁大件事，領導人一定當喜事辦噶啦，死咗都唔緊要啦。咁咪結果啲人冇誘因去改，冇誘因去反思嘅話。結果咪繼續錯落去咯。 咁問題係我覺得 Benson 大家我哋好容易係俾中共嘅宣傳咧，係即係因為佢鋪天蓋地咧嚟到即係唱好自己。咁、但係實際上，假如我哋細心啲再望咧，又見到咧佢同時又防有一手，即係譬如好似習近平喺度鼓吹就係要咧，即係對於國家實驗室咧嘅管理咧要加強嚴控。但係呢啲咧喺佢哋自己嘅新聞媒體咧，佢哋就唔將佢放大。 反為咧就係即係調翻轉，就係將佢淡化。咁但係我懷疑咧，裏邊實際上咧係內慈外張。即係對外咧就打死都唔覺得嗰樣嘢重要，即係就咁樣報一報就算。但係其實翻到去閂埋門咧，就即係要求嚴厲執行。咁啊，務求咧就表面輕鬆，內裏緊張呢種神態咧，就係唔好俾外國看在眼裏，亦都唔好俾國人知道。咁於是咧，就大家咧都好似相安無事，就只有當權者自己咧就心中有數嘅呢一種咁嘅詭異局面嘅啫。 但係咁喎，呢啲咧就係只係其中一個考量嚟嘅啫。OK， 你話中國冇法律。起碼寫出嚟咧就好厚嘅 ，OK？ 你 環境保護法，我親口聽梁美芬講過，中國嘅環保法律係世界標準，不過問題執唔執行係另一回事。不過好多年前講噶啦，已經係 梁美芬 好多年前。 但係咧，你要考，佢要考慮咧係要勝黨，黨嘅絕對領導。 係 OK？ 佢嘅 decision making 咧係非常之集權嘅。 係 咁即係下邊嗰個咧，永遠要睇翻上邊嗰個。 咁係啊， 佢面色。咁佢上上面嗰個就更加睇上面嗰個面色。此其一，此其二就係咧，佢係好要面子嘅。係啊。OK。此其三咧，就佢一個冇言論自由嘅角度。OK。喺呢三樣條件之下咧，武漢肺炎必定發生。咁根據一啲報道所講，其實大陸嘅部分單位。就唔中國嘅 CDC 係一早知道疫情嚴重。OK， 呢個李文亮亦都知道係人傳人。呢個湖北嘅佢哋嘅衛健委亦都係知情嘅。點解喺咁嘅情況之下都要呢？因為佢更要睇上邊啊嘛。嗱，阿習唔認真嘅時候，唔係咁 emphasize 佢威嗰啲嘢之後。佢都係覺得個春節係緊要嘅 ，OK， 見老幹部係緊要嘅。咁落到嚟下邊，咁你湖北嗰啲、武漢嗰啲，咪萬家宴咯，證明你中國人民有得食咯，威啦！我哋真係想 生活條件好， 咁咪一樣搞一樣咯。咁本來咧，佢你根據跟足佢個黨嘅指示，係要全部都係要忠於黨愛國噶嘛？呢啲咁重要，為人民嘅生命財產受到嚴重史無前例嘅威脅。點解唔通知中央啊？中央係愛人民噶嘛？ 中央地方通知咗㗎，記唔記得嗰位周先旺？ 係啦， 周先旺先生佢作為呢個地方首長，佢已經講咗。 係， 我報告咗俾中央知，咁但係我哋都要等中央嘅指示工作㗎嘛。係 啊， 係啊。咁所以變咗人事調動嗰陣，周生既然喺傳媒爆響開，佢冇事噶，其他人喐曬啫嘛。 儘管佢就話老習親就開聲話。嗰、那個我哋而家要嗰個生物法生物安全法生物安全法，但係呢個唔係喎。當生物安全法要執行嘅時候，碰啱到令到你可能睇睇你啲龍須喎、哦。咁你威過你下邊嗰、那個威邊樣嘢重要啲咧 ？OK 啊，呢樣嘢咧就係佢嘅死結，但係咧係。我哋節目都有死結嘅。 OK， 我瞓到咁上下咧，就要唞一唞， 休息時間。 即係我啊，絕冇事嘅，好健康嘅。只不過咧，我 唔使驚， 戴住個口罩做係好辛苦嘅。所以咳兩聲，大家唔使驚，亦都有人關心我，或者多謝我啲 friend 關心啊，多謝啲啊我啲聽眾嘅多關心。 唔使怕， 唔使怕，唔驚，我冇事啊，大佬 嚇。同埋隔住個熒光幕咧，光纖傳遞唔到。 我哋轉數快 number 係6809941，6809941。嗱，我哋咧成扎啲節目咧，我哋做義工嘅咋 ，OK？ 我哋係需要你哋嘅支持 ，OK？ 彌敦道證交所同埋成扎所有節目都需要你哋嘅支持，你哋要捐錢 ，OK？ 同時咧要 CLS 啊 ，comments 留低啲 comment 啦，要 like 我哋啦，啊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節目同埋承載我哋嘅台啦 ，OK，please do，OK 嗱你如果唔用轉數快，你都可以咧選擇寄張支票嚟嘅，我哋嘅地址以及支票抬頭咧都喺我哋熒幕嗰度睇到噶啦，記住承載需要你 CLS。 咁啊，做 patron 啊嘛， 係 要睇下，睇下，睇阿阿西良嗰啲特備嘅節目，有支持 patron 啦，嗱，打出嚟啦 ，patron 啦呢樣嘢啊， 成寨有落啦， 成寨 讀書好啦，即係係咯，分享讀書啦，係啊，非常之好嘅節目咯。 OK， so 等住你，等你哋嘅支持。OK， 馬上做，將 CLS 唞陣， 會唔會好咧？好掛住佢哋啊！ 係咯，嗰度要鬧啲啊！ 暫時唔好會啊，將佢哋帶翻屋企咪得咯。一於帶曬佢哋翻屋企，慢慢談啦。